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最近我第100次重新装上了那个被我卸载了99次的游戏，某某荣耀。我承认，我真的是花费了不少时间在这个游戏上。但是每次下决心把它删掉之后，又控制不住自己重新把它装回来。现在我已经再次把它删掉了，希望大家都能够监督我，让我这次坚持的时间能够长一点，最好就再也不要把它装回来了。 看世界太平庸，我猜到没朋友，直来直去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时候短路爱出手，只怪疯狂不需要理由。 我想我最大的能力有种天赋叫自己，真是别说跟我力留我自己都不信，如果重来的发明空白电视可以为成一季这里的平时是可惜阿巴黎而是在抗着日的压力都在学习一岁一年级绝不肯定这是唯一的理性但对光大没比一乐想成立不出1987就一份经营你没脾气阿巴黎 看世界太平庸我摘到没朋友直来直去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是否断路爱出手只管疯狂不需要理由用 我不懂特别的关系身上心思会放弃我自卖自夸的神经经验学不会弹琴小脑只剩大环境独行数遍想起起笔客气加点身体想想无力啊巴黎啊我这个心态也摆不出帅气管也夸不好你谁说不管神经打错转为破茧迷离我们的可爱的杀气当你将你放在里不小心却只有你赢得彻底啊巴黎 看世界太平庸我猜到没朋友直来直去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时候半路爱出糗只怪疯狂不需要理由 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 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的上午8:05，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好，我是青年曼宁。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天气啊。今天的天还是不错的，最高气温是12度，最低气温是-1度，空气质量呢是轻度污染，最近气温呢是有所回升啊，一派暖意融融的春意袭来，不过空气质量不是很好，不建议大家进行户外活动。 哎，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哈。今天呢，限行的尾号是5和0，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以内行驶。 哎，没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有一个互动话题来跟大家一起聊起来，就是学生朋友们啊，青年朋友们，尤其是大学生朋友们，这个寒假有没有实习呀？啊，去哪儿实习了呀？对吧，来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大家可以通过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哎，就是曼宁手里举起的这个牌子啊，大家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踊跃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和我们互动起来，然后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互动。然后另外呢，在今天的9点啊，也就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我们同样会邀请到北京市的青联委员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喝喝茶，来一起聊一聊他们的人生经历和他们的人生感悟， 非常的期待啊。另外呢，在今天下午的5点到7点呢，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将为大家盘点和出入境签证相关的注意事项啊，留学生们一定要注意了啊，像想出去玩的朋友也要注意了哈。同时呢，要邀请了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吴松涛以及吴爱全球签证中心的申立勇，为大家带来专业的介绍和解读。想要出境旅游、工作、学习的青年朋友们不容错过啊！您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收听我们的直播。关键的是哈，您可以关注再说一遍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一起活力每一天。 没错啊，其实现在是这个我们的春节呢，这个假期刚刚过去，我们就跟大家聊啊，又让大家出去玩的事儿，还给大家提供小贴士，这样好吗？ 对，而且还说到这个寒假你去哪儿实习了？哎，能不能去国外实习一下？ 去国外实习， 感受一下嘛？ 对，感受一下。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节目，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我们继续说啊，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青年头条号。首先来跟大家要分享的是关于跟我们出行交通方面有关的一些事儿啊。就是从3月1号开始呢，驾驶证的消分的新规来了，帮他人出电子眼扣分必须是得去面签啊。过去呢有这样一些情况，比如说有一些司机朋友们啊，因为违章太多，驾照的分不够扣，就会找来亲戚的朋友驾照呢，就是帮忙扣一下分呢，或者花花钱啊，找代办的黄牛啊，这事儿倒也能办啊。这次推出的消分新规就是为了打击这种行为。 这个公安部呢已经对全国的电子眼处理系统啊进行了全面的升级。那么从3月1号开始呢，大家如果要处理他人车辆的电子眼记分呢，应该提前到各分局或者交警大队的窗口来进行面签绑定啊。绑定成功之后呢，才可以通过便民渠道来进行处理。 那么问题来了，还没有实名注册绑定的车辆怎么办呢？别着急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办理实名注册呢有2种途径，允许绑定的机动车数量也不同。第一种呢是登录交管12123手机的 APP， 但是在 APP 上实名注册呢，只允许绑定本人名下的车辆和一辆非本人名下的机动车，而且绑定的必须是小型汽车或者是小型新能源汽车。 这第二种呢，是通过交通大队车管所的窗口实名注册并绑定。如果采用这种方式呢，绑定非本人机动车的数量是不超过3辆，比之前多了哈，而且历时累计绑定不得超过5台车辆，那么同一机动车最多同时被绑定3个用户。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啊，这个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 然后大家要按照这个要求三月一号之前尽快的进行绑定啊，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嗯， 当然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文明驾驶，咱2018年新的一年狗年是吧，挺旺的，旺旺旺的， 对， 咱别扣分，你是吧，又麻烦 文明驾驶、 文明驾驶又麻烦又花钱的，最重要的是有的时候还给别人添麻烦。 说的很有道理啊， 有道理， 贴心的孔文啊， 是不是有道理？ 对，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个关于交通方面的新闻哈。 嗯、 昨天呢，北京市第一期摇号数据发布了，申请人数是再次打破了历史记录。这个普通小客车指标的有效申请编码是超过280万个啊，但是呢，指标只有6460个，相当于是1907个人中只有一个才能中标啊，中标几率为0.05%，这个几率啊，堪比买彩票。 哎呦呵，然后呢今年刚刚说的是这个普通小客车摇号指标是吧、嗯、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的申请编码也已经超过了20万个，但是指标只有54000啊，将于第一期全部配置完毕，也就是说有超过150000人，嘿嘿，兄弟姐妹们等等 就等着吧是吧、 啊、等等吧， 哎，我就是这其中一员哈、 啊、是吧，这个、 我要等了， 对对对，这个事情尤其是在北京生活的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小伙伴们啊、嗯、这个也是大家免不了会讨论的一个话题，哎呀，就什么我等的花儿都谢了，就已经不足以描绘大家的心情。 而且之前我有个朋友说、我都28倍了，咋还不给我号呢？他已经 东北老乡呗。 对， 没出个段子、 哎。我觉得他真的是还挺不容易的，一直在摇啊。 啊，对对对，其实比方说有一车是好事儿，那没车的话，现在 没车，我们的这个公共交通也很方便。 哎、 对 呀、啊，我们还是倡导绿色出行的。 对，比如说我今天就是坐地铁来的， 是吧？ 嗯， 哎，鼓掌。 我非常尴尬的给自己鼓了个掌。 哎，其实我今天在路上的感觉就是现在大家，哎，是不是在正月15之前，大家那种就是就是过节的那种喜庆劲儿啊还没过去，然后可能就工作吧、 嗯、 可能单位安排的也不是特别紧密，我感觉今天路上人不是特别多呀，地铁上人怎么样？ 地铁上人说实话挺多的，因为今天是什么呢，今天是中小学开学的日子 哦，哟， 而且今天是周一，所以大家都会在今天啊送孩子上学啊报名啊，还有就是今天要开工了要工作之类的、 嗯、 我觉得地铁上人还真不少 哦，还真不少啊、嗯、那反正我就觉得今儿给大家听着我们的节目，给咱给大家开好头、 嗯、 对吧，给大家鼓鼓劲儿啊， 好， 给大家鼓鼓劲儿，然后接着呢跟大家聊啊，最近呢有微信公众号称啊可以免费申领1000张，这个是叫 Supreme 是吧， 对 啊， Supreme 北京市政一卡通，这英文单词是什么意思呢？有的朋友可能，当然大家都比较有文化，就是翻译过来应该就是说什么最好的， 对对对，至高无上，大概是、 啊、超级的是吧？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超级一卡通啊。但是呢，北京一卡通公司辟谣了，说根本没有发行这种 Supreme 的一卡通，发布这个消息的微信公众账号是以虚假活动的形式骗取关注，收集用户信息。 哇，那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了，不要轻信也不要转发，以免侵害他人以及自己的利益。 嗯， 另外大家如果发现有类似的虚假宣传呢，可以及时的保存截图和平台的地址，并且举报的方式包括啊，北京一卡通的官方微博、微信后台以及监督电话010-96066。 嗯，没错啊，先给大家辟个谣，大家尤其是因为今天第一天开学啊、 嗯、 或者上班什么之类的，就是大家首先要这个就 擦亮眼睛， 对， 不要受骗。 对对对，然后啊，刚才跟大家聊到的，其实现在可能有的朋友们。 嗯， 刚才包括曼宁也是，曼宁好像就好像这个过年的气氛好像还有点没太过， 就叫节后综合症嘛， 啊，节后综合症是吧？ 就是一上班就这个紧张就焦虑， 啊、 怎么又上班了呀？ 哦，哎，问你敏感的问题啊， 嗯， 过年胖了几斤？ 现在就现在要跟你绝交。 哎，对对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困惑啊？然后其实刚刚曼宁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也可以代表大家很多朋友们的一个状态，就叫做、 嗯、 叫什么节后综合症 ， 节后综合症， 就适应不了上班的这个节奏了。 啊、哎，对对对，包括啊，就是刚才我问到的，可能有很多女孩子啊，就是过年的时候放松一下吧，吃吧。高兴吗？ 现在后悔了吧？ 哎，现在后悔 了吧？ 哎呀， 说的就是我们 啊！不，也不能叫来不及啊！我觉得就是咱们这新年开始，咱从头再来嘛。 春天马上来了，大家要抓紧啊！ 大家抓紧啊！ 嗯， 对，因为说到这儿呢，就是跟大家啊，就是调动一下大家这个减肥的积极性，带来一首安雅的歌，叫做《减肥拳》，大家可以来听一下，大家可以啊，身体跟着扭动起来。 好。 这首歌 怎么样？应不应景？ 感觉啊，就随时要舞动起来啊！ 哎，对，你看阿雅的节奏摇起来， 哇，好嗨呀、啊！今天直播间。 对对对，今天对，因为我们要给大家就是对吧，把状态给大家带一带吗，调一调吗？ 哎，没错、 啊、对对对。然后刚才我们看到我们的花椒直播间里啊，就是朋友们其实还是我觉得挺积极的，大家现在应该都起来上班啊、嗯、或者在上班的路上在跟我们互动啊，说看到你们的直播感觉很轻松，哎呀，说这么好的主播我们是第一次见到。 哇，第一次吗？是不是之前没看我们节目啊？我们经常在的。 哎呦，你看是暴露了这个问题是不是啊？你看，然后还有这个朋友们说的非常的就这个有文采啊，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哎，这说我的吧？ 是说你的，说你 特别好意思，特别不谦虚啊。 说你的说，肯定是曼宁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二个小板块，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首先，我们来要关心的是体育方面的消息啊，不得不提的就是平昌冬奥会。 哎， 平昌冬奥会呢，昨天晚上是正式闭幕啊，由武大靖担任中国奥运代表团的旗手。平昌冬奥会的闭幕呢，也代表了北京冬奥周期的开始。昨晚，北京八分钟也是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嗯，没错，这个北京八分钟的表演呢，是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来导演的。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每一秒钟都近乎做到了完美啊！不仅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大国的风范，更有大量的人工智能的参与。这其中呢，是既有中国元素，又充满了科技感。 哎，没错啊！在本届冬奥会上呢，中国代表团共获得了1金6银2铜的好成绩。与上届索契冬奥会相比呢，金牌数虽然少了2枚，但是呢，奖牌数持平。虽然在金牌数上呢略有遗憾，但是在本届冬奥会上呢，中国代表团的冰雪健儿们在多个项目上都实现了突破啊，比如啊，除了我们刚刚提到拿到金牌的武大靖， 对 啊，这是非常的这个令我们骄傲和这个振奋。 嗯， 然后还有就是为中国队斩获首枚奖牌的刘佳宇，是第一位站上单板滑雪 U 型池项目的奥运领奖台的中国选手啊， 很不容易啊。 对对对，然后刘佳宇也说了嘛，就很轻松，我做的动作是最难的。对吧，你看，我虽然没有拿到金牌，但我做的动作是最难的。 哎，我就随便这么一难，然后我就突破了记录哦。 对对，真的是非常的值得期待啊，尤其是在下届在北京冬奥会上，就是我们这些健儿们他们下一届比赛的这个表现真的是非常令人期待。然后另外呢，在短道速滑的赛场之上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武大靖，一日之内2次刷新世界纪录，霸气摘得短道速滑男子500米的冠军。 哇，简直我又被他圈粉啊，觉得哇好帅 啊 确实是非常的帅。 所以呢，现在啊，这个冬奥会的北京时间呢已经正式开启了，让我们一起期待4年后中国运动员们在北京的表现吧。 哎，没错啊，真的是北京时间已经正式开启，让我们期待4年之后在北京的冬奥会。 嗯， 其实现在呢，就是冬奥会刚刚结束啊，这个其实这个冬奥会的这波热情啊，这个余温其实是还没有消退。 对 啊，趁着这波余温呢，北京冬奥会会旗交接纪念特许商品啊也已经正式开始发售，大家可以登录北京2022特许商品官方网站订购，或者是前往商品实体零售店进行购买。 嗯，那么现在的纪念特许商品呢，是包括徽章、邮折、购物袋以及贵金属纪念章等等，大家呢可以到时候去啊开始抢购了哈，买买买，抢抢抢啊。 哎，对对对。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体育方面的消息啊。一会儿我们这个将要接入的这位连线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但是呢他在今年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春节假期， 嗯， 他没有在国内，是在韩国，离平昌冬奥会很近的地方，他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消息呢？我们稍后啊尝试连线他。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说的是今天晚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啊，足球迷球迷朋友们啊，今晚7点半中国足球超级杯将会在上海虹口体育场进行，广州恒大将和上海申花争夺2018年中国足球第一冠。 嗯， 恒大呢对吧，这就不用提了，中超7冠王。 哇， 是不是？申花呢对吧，老牌劲旅，也是老牌劲旅。其实我小的时候踢球的时候就是申花的球迷 嘛， 对吧？因为我觉得申花那球服挺好看的，白蓝色、啊、 只是因为这个吗？ 哎，就穿上之后比较洋气 啊。很帅啊， 很帅很帅很帅。申花呢上个赛季的足协杯的冠军，所以呢这场开年大赛是非常值得期待，大家可以在 CCTV5+频道观看直播啊。今天晚上的几点？是7点半 啊，谢谢曼。 现在呢，其实恒大在中超的控制力啊，虽然说是日益滑落了，恒大会朝着这个八冠王进发，但是迎来低潮呢，还是在突破这个新的记录啊？这场比赛很可能就是恒大的一块试金石了。那么其实恒大这边呢，也是压力山大哈、啊，因为申花这边似乎呢是更为从容的。那么本场超级杯的比赛地点呢是在申花的主场，他们可以说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啊。其实呢，在这次比赛的地点呢，赛前曾经还有过争议的，毕竟举办这么重要的比赛，如果有一方是主场作战呢，确实是不够公平的。那么以前的超级杯呢都在中立的场地进行，但是今年的超级杯呢只有虹口的足球场提出申办，加上恒大又没有反对，最终呢让申花可以说是占到了小便宜哈。那么最终胜利属于谁呢，还等今晚见分享哈。那么再次提醒各位球迷朋友，大家可以在今晚7:30打开 CCTV 五家频道观看超级杯的直播啦。 对，哎，我怎么觉得你刚才有点这个跟大家聊出了一点体育评书的感觉。 真的吗、 啊、对，今天晚上的这个胜利到底是属于谁呢？ 到底属于谁呢？ 今晚7:30在上海虹口体育场， 我们见分享、啊、 我们啪一拍见分享是不是 是不是我应该往这个方向发展一下？ 哎，我觉得可以。 哎 啊，而且这是曼宁，我们颜值啊，声音，哎呦我的天哪， 哎呀，就是不懂足球是吗 啊，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接入了我们今天的连线嘉宾啊，其实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郭博士。郭博士在啊，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和我们进行了很多的连线啊、嗯、以郭博士他的专业知识和他作为导演的亲身经历，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很多好看的好包括经典的一些啊这个影片。 嗯，没错、 啊、而且是跟大家区分了很多不同的类型，比如说什么像爱情片呐、啊、 嗯 啊，然后像什么什么 啊 动作片啊，对吧，就是跟大家还有科幻片，跟大家推荐了很多很多好看的电影。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聊到了，其实在这个春节呢，郭博士没有和家人在一起，他其实是作为中方的一名科研人员，作为清华大学的啊博士啊人工智能科技方面的博士，来到了韩国平昌，是参与了这个和冬奥会啊和人工智能有关的一些科技方面的项目的这样一些参与的一个活动啊。我们接下来之后就请郭博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关于人工智能在体育赛场上，或者说在这届平昌冬奥会上，他们有一些具体什么样的应用啊，可能有些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都没有看到过的，来请郭博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郭博士先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大家好。 嗯，郭博士，过年好，祝你拜个晚年，祝你晚年幸福。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因为这次春节也是因为啊工作的原因，是没有和家人在啊一起团聚。那么接下来之后，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次在春节期间的一些工作情况。 实际上来讲呢，这次也是这个跟平昌奥运冬奥会啊是有一定关系的在里面。那么这次来讲，其实也会提到了一个最有的一个亮心点，就是我们说到用到了这个人工智能的方式。因为在昨天晚上的这个冬奥会的这个闭幕式当中呢，咱们的张艺谋导演啊，实际上他是用到了这个为我们2020年的北京这个冬奥会的时候， 二零二二年 的对北京这个冬奥会的这样一个举行，然后他进行了一个提前的这样一个演出。那么在里面呢，会谈到了一个这样一个几分钟的时刻去来如何演绎。那么实际上来讲呢，我们知道这个包括韩国来讲，它其实处于整个这样的亚洲的这个文化传统文化当中的。那么在最后结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张艺谋他其实是传承了，在这个传承的文化，这个北京文化还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基础上呢，他运用到一种非常先进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方式。实际上在他去年的时候呢，在这个国家大剧院就举办了一场叫做对话2046。那么在里面来讲，它实际上加入了很多的这个把传统文化当中，比如说我们的马蹄琴，那和这种浮空投影，包括这种无人机飞行，那结合在一起，那么去上演了这样视听的一种盛世。那么实际上会把传统文化，这种我们已经就很多年轻人已经可能慢慢忽略的方式重新包装起来，那么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实际上在去年的话，就这个国家大剧院这场演出当中，其实我们内部人士知道，它实际上是更多的是想先等于是为平昌冬奥会啊，这个提前去做这样一个预演的方式。对，但其实会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因为当时我们知道那个现场的票是一票难求，而且并没有 这个经理这样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所以在这次平昌会当中，我们会发现它里面会用到这个24块那个机器人屏。那么机器人屏呢是完全通过人工智能来去这个操作来组合的。那么它现场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只有20几位，那么是这个是真正的冰滑者呢，在现场跟这24个这个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屏幕来进行互动。那实际上在这种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个人工智能它已经慢慢的和我们人类啊进行一种融合，而这个来讲实际上是这个奥运会当中最大的一个亮点。因为我们知道人工智能这个概念其实在1956年的时候第一次提出。那么当时其实来讲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会谈到人工和智能这两个概念。而人工实际上是我们大家是比较好理解的，人工就是我们通过人类去制造出来。但是智能这个问题就会见到一个非常综合性的学科，比如会谈到我们如何去把意识、潜意识、自我意识，然后自主学习这样的东西，它会慢慢的成为我们这个20世纪末、21世纪初一个非常前沿的一个探索的一个方式。那么，所以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大家很多人可能看过更多的关于人工智能电影啊，看了很多。但实际上来讲，这个基本上来讲，我们说，在机器啊模拟这个我们人类这个智能的过程当中，它是需要两个最基本的模块，就是一个通过从一个对于一个计算和算法之间的这样一个转化。实际上，我们来讲就是，比如大家都玩我们计算器，对吗？然后这种方式实际上只是一个计算的过程。那么计算，对于机器来讲，进行计算的这个能力，实际上我们现在具备了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水平，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难是难在算法上，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工种啊，就叫做编程人员，对吗？编程人员其实完成的就是那个算法，于是算法再加上我们这个计算能力，实际上才能成为真正的这个我们说智能化。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智能这个前面来讲，这个算法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跨越性。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整个，所以在我们这次这个冬奥会当中啊，我们能看出来，在这个冰屏，在这个人工智能这样表演当中，能够看出来我们现在国内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平，还是非常可观的。好，基本是这样一个状况。 年轻的声音就在 今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好，我是曼宁。 嗯，刚才呢我们跟郭博士的连线啊，因为这个半点报时时间的原因，我们能看得出来其实郭博士就还想跟大家去聊，你知道吗？就是这意犹未尽的感觉， 时间不够了。 哎，时间不够了，我们可以在以后的连线过程当中呢，让郭博士好好的跟我们一起来，就是讲一讲啊，就是他去的一些工作方面的经历，就是人工智能到底在这个奥运赛场上，我们啊很多朋友们见不到的场景当中，它究竟是如何应用的。 嗯， 其实离我们越来越近。 哎，没错。那现在呢其实已经应用到了这个冬奥会的开幕式啊，其实跟演出啊娱乐是越来越有关系了。 没错。嗯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关心娱乐方面的消息。 来关注一下啊，这个 经典永流传节目啊，自从播出以来呢，就受到了网友们的热议。那么在节目中呢，王力宏创新编曲《三字经》，许多网友惊叹啊，《三字经》还能这么背啊？ 嗯，没错，这首《三字经》当中呢，王力宏加入了说唱饶舌，对吧？ 嗯， 这是肯定得有的，他的风格嘛。 对， 就是感觉活泼欢快、朗朗上口，堪称是最时尚的少儿启蒙啊！他说，连自己的女儿在录音室听完爸爸唱《三字经》之后，都学会了。 哇，他是不是主要其实还是想让自己的孩子背一下《三字经》啊？就创作了这种创新的方式啊！ 就我觉得他的孩子能听完之后能会背，就是大家伙儿的孩子、朋友们的孩子都能会。 对对对，而且吸引大家呢，不仅是这首三字经啊，还有一位是摇滚博导。啊，这位摇滚范儿的博士生导师呢，就是中科院研究所研究员哈陈永海教授。那么陈教授呢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物理系啊，但是却有一颗摇滚的心啊。那么在这个经典永流传的舞台呢，他现场弹唱摇滚版的《将进酒》啊，豪迈的歌声啊，洒脱的表演可以说是燃炸了现场啊。那么撒贝宁呢就在现场表示了，听到之后呢觉得头皮发麻哈，简直是颠覆了传统印象中的中科院的这个科学家的形象、啊、 哦，颠覆了这种科学家的形象。其实我觉得还好吧，你看郭博士是吧，他也不像一博士生， 但郭博士没那么摇滚吧，看不是 你没见他摇滚过 要不然我们改天把郭博士请到现场给我们来摇滚一段。 哎，我觉得可以，郭博士就是讲一讲这个摇滚的科技啊、对对，这些场景的应用，真的是包括他提到的一些概念，什么浮空投影，他其实给我发过一些这个图片、真的是非常震撼，啊，那种感觉可能会越来越多的应用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演出啊，包括一些综艺节目的舞台之上啊。 以后我们的表演的可能就越来越炫酷了， 哎，对对对，会更加的这种表现形式会更加的丰富。 嗯，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案子啊，这案子呢，可能跟大家伙儿也就是咱了解一下吧，是吧？当一事儿啊，就现在呢。葛优躺啊，这个表情包啊，这个表情大家都熟啊。这个但是肖像权诉讼案近日公布了一审的结果，法院判定翼龙网公司侵犯了葛优的肖像权，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不仅要在其运营的微博账号公开发布道歉声明，还要赔偿葛优的经济损失和维权合理支出共75000。 哎，这么、这个此前啊，翼龙网公司发布含有这个葛优躺图片呢，他发了这个微博是用于酒店宣传酒店的项目。那么葛优认为呢，该行为是侵犯了其肖像权哈、啊，所以就起诉了这个翼龙网公司、要求其赔礼道歉并予以赔偿。 嗯，没错，不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葛大也不至于生气，你觉得？ 但是呢，他主要是这样，这个呀。他用的这个图片呢是我爱我家里面的一个图片，但是他用的是葛优躺、你要他不是叫什么来着，季春生是不是？ 嗯， 他在那个你要是用季春生的话，他也许还没有这么生气，你用了人家这个电视剧里面的照片，你又用了人家的真实名字，所以他就对这个经济利益其实对他来说是有损害的。 哦、是这样啊、咱就是一码说一码。 对、 对，但是另一码呢，其实就是这个这个无论是这个图片啊表情包啊，其实在流出来之后呢，其实还是给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们这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大家、 就当做一个谈资。 对对对，互相调侃嘛、对吧，你包括这个就是很多这个什么歌手啊，你包括尤其是以大张伟为代表的也是北京人嘛。对吧，就是在上综艺节目的时候也多次啊现场实力然后模仿这个表情，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欢乐。对。 来，下面呢我们来关心一下教育哈。2018年春季的开学第一课今天开播了哈。2018年的开学第一课呢是今晚在8:08将在北京电视台的科教频道播出。据了解呢，今年春季的开学第一课是由北京市教委和北京电视台联合制作的，那么将讲述6位首都优秀教师的故事。除了今晚8:08的首播之外呢，开学第一课还会在今晚的11:28和明天的8:36重播，大家要记得收看啊。 嗯，没错，刚刚曼宁也提到了，今天是很多中小学的开学的第一天啊。然后和这个中考相关的有一条消息给大家带来了。今年呢，北京市的中考体育特长生的考试将会增加冰雪项目， 哇， 包括冰球、花样滑冰、速度滑冰、滑雪还有冰壶等等啊。具有招收体育特长生资格的学校呢，包括3类，分别是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国家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北京学生啊金奥运动队承办学校。 啊，其实呢，冰雪运动不仅仅走进了中考，现在北京市还产生了第一批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全市有10万余名学生可以体验各项冰雪的课程。 哇，还是很觉得很好哎。我冬天的时候，由于北京没有下雪嘛，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个冰上面的感觉，我就去滑冰了。然后，然后摔得够惨的。如果我在这个中学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课程啊，是不是我现在也是一个哈、啊、在冰上可以自由滑行、自由穿行的小姐姐呢？ 对， 也是有可能的、哦。 哎，对，反正冰雪运动其实这我的感觉，比如说这滑雪啊，就感觉非常的刺激，就这山坡上滑下来，嗖啪摔得爽。 我还以为你是一个特别完美的落地哈， 没有， 全场最高分。 哎呀，没有没有，其实现在天儿越来越暖啊，应该就是很多滑雪场可能陆陆续续的也会这个会关闭， 快关闭了， 对对，但是应该会有很多这个室内的，就是供大家体验的或者学习的这样一些场地， 对 啊，还会存在啊。虽然说天儿暖和了，是吧？我们可以就是这个衣服可以穿少了，可以更多的在户外活动，但是这个喜爱冰雪运动项目的这些朋友们，其实还有很多的选择，大家也不用担心。 哎，没错。 哎，对。接下来是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这个板块啊，这个板块我一直非常喜欢那个小板块，这吐槽挺有意思的。 哎，吐槽就看一下，首先谁被吐槽了呢？ 首先谁被吐槽了呢？ 哎，舌尖三啊， 舌尖三被吐槽。哎，就是尤其是过年期间呢，大家都在看《舌尖三》第三季啊。这个网友珍奇留言说，他说感觉第三季啊还是熟悉的配方，却不再是相同的味道。其实自打第三季播出以来，就有不少网友提出了质疑，为什么美食纪录片里美食的描绘会越来越少啊？对此舌尖上的中国节目组也是做出了回应。 哎，这怎么回应的呢？这个节目的总导演就认为了哈，第三季是更加注重传承和创新的这种双重要求啊，因为我们需要了解美食的文化感和历史感。举个例子说啊，这个韩国泡菜呢曾经是入选了世界六大非遗美食，但其实中国制作泡菜的工艺历史是更为悠久的。中国呀有89个国家级的非遗美食，但是世界级的非遗美食却一个都没有，确实是一大遗憾啊。因此节目组认为，在第三季中把更多的笔墨放在美食的前世今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呢也做出了这个艺术的创新哈、啊、比如说第一季的这个气播出之后呢，节目中涉及到的章丘铁锅就红爆了哈，于是呢有不少网友就说，我明明是来看美食的，怎么就被种草买了锅呢？其实这个把做饭的器具放在第一集呢是节目组的用心良苦了，因为所有的美食啊，所有的食物再精美啊，它的源头呢都离不开灶，离不开锅，也就是这些器具哈、啊、所以呢才产生了不同的这个烹饪方法，有铁锅才有了炒，有砂锅才有了煲，所以光说食物本身啊并不能体现中国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对于这样的做法呢，网友们就看法不一了哈。但是不可否认的呢，是第三季的美食哈呈现，不仅让我们这些年轻人种草了美食哈，更开始理解这些美食背后的文化与历史了。那么我有一个朋友呢，看了这个《舌尖三》之后呢，就开始那个做泡菜了，然后就开始买的那个章丘铁锅哈。据说这个锅呢，对这个匠人哈，他一年可能只能做100多个吧，所以呢，现在已经把这个订单呢，已经订到5000多个了，应该是，所以他一直在紧锣密鼓的在打这个锅， 打铁是吧？ 对对，他是那个手工制成的，要锤36000下，才可以把这个锅制成特别好的，然后炒出来的菜特别好的。所以我觉得师傅啊，这真是压力有点大，5000多个锅啊。 对对，压力有点大，但是这个就说到这儿之后，我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就是我们的师傅呢，还是就不要被这个过于大的订单或者说市场需求啊，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坚持自己的这种工艺， 不要降低品质啊、哦 不要降低品质，就是尽量也不要走什么就是流水线的这种生产工艺，否则要不这口锅就失去它的意义了。 对对对， 对它 味道就变了嘛， 对对，味道就变，炒菜味儿就不一样。 也许真的会有啊。 啊，对，也许真的会有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条消息。最近呢，有网友朋友们啊就说了，说这个我呀，说去星巴克一推门，嚯，都是学生朋友们，小学生也有，中学生也有，都干嘛呢？ 干嘛呢？ 买杯咖啡，在那坐着写作业。 写作业，因为快开学了，作业写不完了是吗？ 哎，对对对，然后这个发现呢，就是 不仅仅是啊个别的网友，最近呢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在晒照片，说不仅仅是什么星巴克啊、麦当劳啊、金拱门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甜品店都被中小学生们给占领了啊！有网友就感慨说，更好的环境，一样的赶作业，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高中生写作业，成年人相亲，星巴克还真是满满烟火气， 大家都选择去星巴克是吗？星巴克真的是一派这个人间的各种各样的事项都可以看到、啊、 哎，对对对、嗯、然后因为这个可能有不少的这个小朋友们啊，可能也是需要跟着爸爸妈妈们的这个工作的调动，比如说这回老家过年呢、 啊、 或者说 出差、啊、 或者说出差啊，对对对、嗯、除了固定的这个补作业的场所，寒假期间也有不少小朋友们移动着补作业。有网友就发了一张照片，说福州去杭州的动3234动车上，一个小姑娘没有座位，但也止不住她勤奋好学的心，就直接窝在过道上写作业，让旁边玩手机的、打牌的、看电视的大人们情何以堪呢、 啊？情何以堪啊！ 情何以堪呢、 啊？小姑娘怎么不早点把作业做完呢？非得在这车上做哈、啊？ 哎，你看这问题来了， 补到了哈。其实不仅是这个学生和家长头疼作业多哈、啊，连老师啊也在烦这个开学后催收作业的事儿、啊、哈。啊，也很烦人了。这个浙江宁波一个重点中学的化学老师啊，就更新了朋友圈说，一想到开学不得不去讨作业哈，就觉得很烦恼啊，很沮丧，很受打击。看来关于这个期末补作业哈、啊，家长老师啊都是有一肚子苦水的。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就问我弟弟说，作业写完了吗？嗯，哎呀，我这个就我还在倒时差呢，我不能写。 然后 对对对，因为他出国玩去了 啊。 然后呢， 我以为出国留学回来。 没有没有，他还是小学生啊。然后他就把这个视线哈、啊、就转向了我舅舅，然后我舅舅白了他一眼说：“你自己的作业我不管。” 自己的作业不管啊、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接通了今天我们的第二位连线嘉宾啊， 哎、 他是恒业影业的。宣传方的负责人啊，他负责的是这个即将啊上映的一部影片，非常好的一部影片《闺蜜二》。 哇！ 啊，我们连线的是恒业影业的雨露，雨露你好、嗯，首先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打，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因为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在直播。 好，大家上午好，早上好。 哎 ，Hello， 恒业影业的何雨露。 哎，雨露，雨露你好。嗯，这个其实我知道，这个现在是这个咱们这部片子啊，《闺蜜二》是一个啊紧锣密鼓的一个宣传期，因为它马上就要在正月十五的时候，对吧？ 对，就是本周五。 哎，本周五就要和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见面了，但是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部影片，因为我知道，就是我们的这部片子呢，也是经历了一些小小的波折啊，但是现在是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还是非常值得期待。嗯、来，首先和我们的听友网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部片子有怎样的看点，我们怎么去期待了这么久啊，才看到这部影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行，好，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嗯。 其实它第二部的话跟第一部剧情是有一点点关联，因为第一部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余文乐饰演的乔丽像那个跟那个陈意涵饰演的希文，他们两个是情侣关系。然后在第二部的时候，首先就是乔丽向希文求婚了，就余文乐向那个陈意涵求婚了，然后所以呢，陈意涵的闺蜜们薛凯琪和张钧甯要带她去越南开启一场非常刺激的单身派对之旅。 嗯， 故事就由此去展开了。然后那个，然后这部片子的看点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啊。首先的话就是她们这三个好闺蜜的话，然后这一次旅行就是一场非常疯狂的单身闺蜜旅行。然后本身的话就是像张钧甯跟薛凯琪还有陈意涵的话，她们三个私底下就是非常非常好的真的闺蜜。这个她们真闺蜜出演那个闺蜜的话是其中一大看点，然后但是在戏中呢，薛凯琪跟张钧甯的话，她们两个是演的是死对头，所以他们会在影片中会有一些精彩的互怼，他们会不仅会互怼，还会互相黑。 嗯， 对。然后其次的话，他们来到越南的话，就是会有很多比较刺激的旅行，当中会遇到很多的麻烦，因为到越南之后的话会有一些那个黑帮呀，然后就是有一些比较反面的角色，然后会给他们制造很多的麻烦。 然后那个对对对，因为可能不能讲特别多啊，但只能是告诉大家说这部影片当中的还是比较刺激的。他们会去到会去到夜店呀，然后三个女生然后会去到那个非常美丽的一些教堂的这些景色呀，然后而且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比较惊喜的一个艺人，一个大咖现身，然后就是泰森。 哦， 哇， 我的天哪，拳王，前世界拳王。嗯， 对对对，泰森的话他其实有跟我们其中一位女主会组成一个 CP， 比较清奇啊这个组合。 对， 嗯， 大家可以猜一下，你觉得这三个女艺人谁会跟他组 CP 呢？ 嗯，就是这就提到泰森的话啊，就是可能跟我们的这个三位女主演某一位组成一位 CP， 就是脑子当中不由自主的啊，这个可能不涉及褒贬的成分啊，就是可能会不由自主的会产生一种美女与野兽的感觉，嗯，有没有？ 是的，是的，因为泰森的形象大家都比较熟悉嘛， 嗯， 然后而且他其实跟我们的张钧甯组成 CP， 哦， 张钧甯的话，对他的形象是非常。就是气质美女嘛， 对， 还是很有看点的。 嗯，然后其实这部片子啊，就是好像有一句话叫做，就是三个女人一台戏，是吗，曼宁？ 嗯， 是这样的 啊。对，然后尤其是三个女孩在一个特定的场景，是在婚前啊开，就是在婚前，然后开展了一次，就是既有这个旅行，然后又有冒险，还有很多这个荒诞的戏剧成分在里面。啊，对 对 对，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啊！就是我想问雨露的，就是那么这部片子可能很多女孩会去看啊，可能会戳中她们的这个心声，或者说就是闺蜜那种，这个曼宁应该比较有发言权吧， 嗯， 就是闺蜜当中那种很细节的那种小情愫啊。 对对对 对，但是我觉得对于男性观众来讲，当然说三位女主演肯定是这个去看三位美女，那对于男性观众来讲，这部片子 看点在哪呢？ 对，看点在哪呢？ 其实我们这部片子的话，它真的90%的观众都是女性。 嗯， 对，因为其实我们闺蜜第一部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了解到啊，就是全场的话，差不多只有那么一两个男性去看。 哦，那是 男性去看的话，可能是陪着那个女性闺蜜去的。 啊哈。不是带着 男性陪着， 不是带着男朋友吗？ 男性陪着女闺蜜啊。 不带男朋友，都是带闺蜜去看。 哦，带男闺蜜。 对，带男闺蜜去看。 哎，这挺好玩的。嗯， 对，而且其实片子当中吧，最重要的就是说他在那个冒险喜剧的外壳下，他内核其实是三个女生一起去共同面对这些困难，共同成长这样一种闺蜜情。因为其实他们在旅途当中，就我刚才有讲啊，就比如说像那个薛凯琪跟张钧甯，他们两个关系一开始是敌对的，但是当他们遇到一些事情，遇到很多麻烦事的时候，然后他们三个人的感情逐渐是会有一个变化和一个升华。 哦， 对，他们三个到最后的话，就是说真的是好闺蜜要在一起，要永远不分开，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难，都会在一起去面对，一起去克服。 就是这部影片让大家看完之后还是会有一种就是感觉会非常接地气儿，也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然后会给大家心里非常暖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其实互黑跟那个互怼的戏码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跟自己的闺蜜都会有这些情节。 没错， 对。 对对对，没错啊。然后其实在这部片子其实也有这个，当然说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精彩的这个组成的部分啊，包括就是我们的现在这个电影的主题曲现在也是非常的好听，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吧。 主题曲的话是那个薛凯琪唱的那个一起老去片尾曲。 到一起老去。 对，其实这首歌的话它也是闺蜜一的主题曲，然后她为什么要一直延续用到那个闺蜜二呢？就是因为首先它是有很多的那个基础的，当时大家在看完一的时候还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然后其次的话这首歌这次的演唱嘉宾是有了变化，一的话是薛凯琪、陈意涵加上那个杨子姗，然后在二的里边的话是由薛凯琪一个人去唱，而且她对这首歌的话是有了整体的一个改编，风格上是有一些区别。 风格上发生了改变。 对，风格上会有一些区别。最重要的其实我们最近啊是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也有在推这首歌，而且大家也都在玩那个闺蜜的手势舞。配乐的话就是一起老去这首歌。 好， 它非常轻快。对，大家你们可以到你们可以在那个过一会儿的时候放一下。 好好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啊，那么也在这儿呢，祝这个《闺蜜二》这部影片在正月15的时候啊，这个获得不错的票房和口碑啊，票房和口碑双丰收。谢谢雨露，谢谢雨露，今天跟我们连线，谢谢， 谢谢， 嗯， 谢谢。 其实我觉得《闺蜜》这首歌啊，可能又会成为这个 KTV 最近的爆款歌曲的哈。而且呢，我觉得《闺蜜》这个电影呢，一定要跟闺蜜一起去看，不管是男闺蜜还是女闺蜜啊，一定要带闺蜜去啊，因为总会产生一些共鸣。因为我呢，就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男闺蜜，我的男闺蜜经常在我极度开心和极度不开心的时候，一直在陪伴我，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在正月15的时候邀请我的男闺蜜去看这个电影哈，然后。女闺蜜也可以了，因为之前呢我们有很多朋友就是很久不联系，因为过年啊大家都回家啦，之前马上要过年了，大家有很多事情要忙，所以就没有时间见面。我觉得看这部电影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说来闺蜜我们一起去看闺蜜吧，怎么样呢？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 就是在这儿我想问一下，那个男闺蜜是谁呀？ 男闺蜜肯定不是你呗。 那指定不是我。在这儿咱俩没必要跟大家买过谁呀？ 谁啊？ 咋的了？ 是一个男闺蜜嘛，是一个从8岁就一直认识的一个男生 啊， 现在已经认识了有快20年了吧，所以他一直都跟我是同学，这个世界太小了，然后我们俩就一直是很好的朋友。 哎呀，男闺蜜，其实我对这个问题啊，就是一直会有自己的看法，可能比较传统啊，就是这个男人和女人之间真的有纯洁的友情吗？ 有的呀， 难道就 我跟我的男闺蜜就是啊？ 难道就没有点别的什么感情吗？ 嗯，也许也有吧。这个呢，就看当事人怎么想了哈。 看当事人怎么想。啊，3月2号这部影片啊，大家可以去电影院观看一下啊，支持一下《闺蜜二》。最近呢，一部啊武侠小说非常经典的， 非常经典了， 非常经典，《射雕英雄传》。啊，经典的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被译成了英文版本啊，被发行到全世界各地，全球发行。谁翻译的呢？是一名瑞典姑娘，叫安娜·霍姆伍德，中文名叫郝玉清，她翻译的。这部英译作品全球发行。 哇，因为它的这个原著啊篇幅很长哈，所以出版商呢决定将《射雕英雄传》呢分为4卷陆续翻译出版。那么这次出版的呢是第1卷，标价呢是14.99英镑，约合人民币132元。不少网友就好奇了，说这个各式武功这怎么翻译呢？ 哎，对吧？你看这个，来曼宁给我们翻译一下。 在这个哈， 对，什么叫降龙十八掌？ 降龙十八掌哈，意思就是它被叫做了这个击败龙的18掌击。 什么 18 什么掌attract defeat 什么 dragons 啊，是吧？直接暴露了我的英语水平。 是这个意思啊。这个九阴白骨掌呢，意思是九阴骷髅爪，也就是这个连翻译者也说啊，这个翻译《射雕英雄传》是他啊至今为止觉得最难的一次挑战，因为不仅仅是因为文化差异了啊，更因为是啊金庸原著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啊非常的高，因此呢他必须怀着一颗谦卑的心来翻译。 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些经典的这个就是打斗的啊，或者说一些有意境的一些画面啊，那是怎么通过英文的翻译来啊真实描绘出就是金庸先生所要传达的那种场景或思想感情啊， 很不容易、啊， 对对，很不容易。所以不少网友认为啊，虽然说翻译就尽力了，但是要传达出武侠的色彩，还是打了一些折扣啊。但是呢，就是这个对于推广我们的传统文化，让大家认识这部啊经典的这个名著啊，也是非常好的。 其实还是很有帮助的， 很有帮助。 因为如果大家不看这个音译版的话，那难道大家要去学中文吗？学中文、 啊、 然后去看这部小说，那岂不是更不容易啊、 哎、 所以这次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向全世界来传播我们的优秀的这个武侠小说哈、非常的期待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宣传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哈。 我们上半个时段的最后一条消息，靠谱青年啊，今天的靠谱青年、 哎、 我们给大家盘点一下春节长假当中有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谣言。 哎，有哪些呢、 谣言有哪些呢？谣言一，别人家的野生动物年夜饭是假的。 除夕晚上7点，一位微博网友发布了一条消息，名为别人家的年夜饭，并配上了一组图片，图片当中摆放的都是厨房里烹制的什么熊掌啊、穿山甲呀、鳄鱼等野生动物，引发了网民的广泛关注和大量的转发。之后呢，国家林业局对此做出了通报，并联系微博的博主询问图片的来源。最后这位博主承认，我就是闹着玩的，下载之后 PS 成的，实际并无此事。 哎，这是不是闲的呀？这大过年的不吃年夜饭，开始在这 PS。 哎，对对对，就可能就是纯属找个乐，博个眼球。 哎、 但是呢、无意当中可能会触碰某些这个法律法规的一些边界。 对、 啊、对对对。 那谣言二哈，朋友圈转发的地藏菩萨图保平安是假的。 哎呦，这个事儿我跟你说， 你被刷屏了对吧？ 我刷屏了， 我也是 啊。你发没发？ 我没发， 我也没发。 哎，我们不信谣不传谣哈、 哎。对，没错。 对，这个原作者啊，就表示自己画的时候都不知道还有这种还锦鲤的功效哈、啊。过年期间呢，有一幅叫做《地藏菩萨图》的图片呢，在朋友圈就热传了。不少网友就是说转发并配上这个祝福家人的文字啊。但是之后呢，原作者就说：“哎，我这画是火了呀，这火得很突然。 啊、 关键是我画的时候，我咋不知道这张图有这个锦有和这个锦鲤是一个功效的呢？ 锦鲤的一个功效。 对对对对对。”而且他说啊，这个创作时哈，我根本就没有这个保佑妈妈还有佛系疗愈的这种特殊含义哈。 人家就是画个画。 对、 啊、 您想多了。 想多了啊、对，然后尤其是大家在朋友圈转发的时候，我跟你说大家现在啊，给大家做个提醒，在朋友圈千万别乱转发东西、有的时候会显示出这个智商水平的啊，这很严重的问题啊。 暴露了智商啊。 对，暴露了智商啊。谣言三，办结婚证要交二胎保证金，假嘞啊，假嘞。春节期间呢，一条关于二胎保证金的消息热传，称地方实施婚姻登记时先收取5000块钱的二胎保证金，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返还啊，不生就不还了，凭什么呀，你说这是啊。就很快呢，四川省民政厅的相关负责人就回应了，说没这回事儿，保证金呢也是不允许的，大家如果遇到收费标准以外的事情，可以向当地的民政部门投诉。 嗯，没错。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条啊，谣言四，春节高速免费通行期间，车辆从 ETC 通道进入高速，不从 ETC 通道进入高速要全程收取过路费，那么这个消息也是假的啦。啊，这个湖南高速的官方这个辟谣称啊，说在免费期间呢，如果车辆走 ETC 通道上高速呢，但是从人工通道下高速啊，这个 ETC 的系统将不能完成一条完整的交易，那么本次通行将不会收取车主的任何费用。所以说呢，车主在下次再上高速的时候，无论是你从 ETC 通道还是人工通道呢，都会为车主的 ETC 卡重新录入当次的这个入口信息，并且覆盖上一次的信息，另行记录这个行驶的信息哈。所以呢，以上啊就是过年期间的几个谣言，在此提醒大家不要轻信这些谣传，更不要传播这类信息啦。 哎，没错啊。接下来呢，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就是青年会客厅的环节。 嗯， 在下一个板块呢，北京市的青年委员、中影上元北京国际影视投资有限公司的 CEO 陈曦将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的搭档张悦，跟大家聊一聊他的青春当中的一些故事和在他身边正在发生的一些故事。大家不要走开，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拜拜。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 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我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的爱几滴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北京时间的9:03:45，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啊。现在是处于我们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的环节，年过了啊，还是在这儿给大家打个招呼啊，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啊，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的。我们青年说在这一年里也会陪伴大家去度过非常美好的一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青年说还会有陆陆续续更精彩的节目呈现给大家。除了有一些细微的变动吧，比如说我们告别了我们非常漂亮美丽的珊珊啊，还有非常漂亮美丽的这个王爽，合着你看我们女主持人大量流失。同志们，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明一个问题啊，说明我们的男粉丝太少了啊，我们的女主持人都离我们而去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加入了很多新鲜的血液，比如说啊，像刚刚在上一个板块出现的曼宁啊，还有陆陆续续还有很多优秀的女主持人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见面。为什么和大家见面呢？因为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可视化的平台啊。怎么可视化？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就是可以打开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啊，给大家给我一个特写，关爱青年计划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点进去以后，左下角有个视频直播。为什么要点这个视频直播呢？因为我们青年说的收听率就是通过这个啊来考察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看途径，就是在花椒 APP 上啊，搜索活力982，点进去以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了。好了，今天的青年会客厅，我们邀请到的我们的这个嘉宾啊，是我们北京青年委员、中影上元北京国际影视投资有限公司的 CEO 陈曦啊，来请陈曦给大家打个招呼。 你好，哎，张悦好，哎，然后，屏幕前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再给大家拜个晚年，我是陈曦。 哇哦，你，我感觉啊，就是陈曦这个陈总啊，特别适合做我们的这个晚间的节目，为什么呢？因为听完以后感觉浑身酥软。 真的吗？谢谢谢谢。 刚刚来到直播间以后，对我们直播间有什么样的感受？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因为我是非常喜欢开车的女性，所以我会经常收听电台。 啊， 那么 来到直播间之后发现我们的电台是可视化的 啊， 而且设备很现代， 嗯， 感觉很温馨。 对，就感觉很温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上面的这个灯啊确实很暖和，打得大家都就一般 暖洋洋的。 对啊，春意盎扬啊。想问一下陈总啊，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青年委员的访谈，每天的周一到周五都会有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来的青年委员呢，我相信很多的网友会很关注。为什么？因为他是从事影视投资领域的啊，这样的一位青年委员。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比如说看电影，或者喜欢表演啊，甚至有些怀揣着表演梦的一些我们的大学生们啊，都是希望能够拿着小板凳在这儿，拿着笔记本在这儿听一听前辈给大家出出主意啊。先来说说为什么来从事或者说进入这个领域。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契机吧，让我进入这个领域。首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有一个很新的词进入到了年轻人的心目当中，就是关于双创这个词。双创这个词呢，是2014年我们的李克强总理他在天津达沃斯会谈上提出来的。他当时提出来的双创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这么一个大时代背景之下，那么当时的我也还很年轻，现在的我也依然年轻。在这么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呢，我相信每一个青年人，特别是有自己的自我价值梦想的青年人，都愿意去尝试一个新的事业和新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那么我选择了来创建我现在的公司。那么还一个就是2014年，正好是中国电影它是一个开始井喷式蓬勃发展、产业化的一个重要的一年。因为2013年当中呢有一个小契机。因为2013年当中我受徐小平先生邀请看了一部电影。这个电影我相信荧幕前的朋友们都非常的知道，叫《中国合伙人》。这一部电影它一下子扣中了我心里头所有对我的梦想、对我的事业以及对我的伙伴之间的这种情怀。所以说徐小平先生和这部电影可能是我选择投身这个职业和做这个行当的一个契机。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那是一个秋天应该是。 对， 或者说有 穿的衣服还很多。 穿的衣服还很多。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点吧，会说我进入到这个行业，那有没有背景，或者说之前有没有接触过？ 可能我身边的朋友以及家人都或多或少从事与文化创作影视相关联的一些工作， 等于算这是家庭熏陶， 有一定的熏陶。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因为刚才在这个我们后场的时候在跟张悦聊，我说我最初的梦想啊，这个不忘初心嘛，我最初的梦想在我高考那一年，我最想考的两个学校，因为当时还不叫中传，叫北广。是广播学院和电影学院。可能那一会儿在心目当中就有一个种子已经生根发芽了，只是他这些年一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一个契机然后让他爆发出来。 我们这儿正缺女主持人。可以给大家这个 非常愿意 非常愿意的。我觉得我们这对吧，我们以后我们的这女主持人大家看看你想想。 非常愿意 多关注一下。对，进来以后，进入到这个领域以后，会发现有和自己想象中的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相信这是任何一个创业者他必经的一个阶段。就是当你在城墙外的时候，确切的说当你不是两只脚都在城墙内的时候，它还是有些许的不一样。但是这些不一样呢也正是缔造了创业者的我们相当于我们这个团队当中的这个信心。因为有不一样它才验证了你有成长空间。 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什么样的不一样，或者进到里面以后，那我认为就是投钱然后拍电影，对吧？是这个样子吗？ 是一部分。因为越深入到整个影视的制作行业当中来，我就越深切地感觉到要拍出一部好的影视作品，无论电影电视剧网剧还是网大，它需要付出的努力是非常多的。然后我们整个团队从筹备阶段到拍完一部影片，短的也要 10个月左右， 嗯， 长的呢可能是2-3年的时间，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很感动， 嗯， 那么团队当中，身体上的、家庭上的就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大家为了同一个梦想和目标去完成这件事情的过程， 嗯， 这是我最喜爱的过程， 嗯， 可能我从小到大就喜欢跟小伙伴们一起去做一件事情的过程， 嗯。嗯嗯我知道陈总啊，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就是在海外去做了很多的这样的电影节， 哎， 或者说关注这些海外，把中国的电影推广到海外的一些事儿吧。 对对对， 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吧？ 好啊， 因为我先讲一个我的故事吧。 嗯， 我是前，5-6年前去美国， 嗯， 参加了一下这个。一个电影的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启动，哎，我发现其实很多在美国的华人，他们还是很关注啊，大陆的这些电影啊，对，尤其是有些电影甚至能够达到同步上映的这个这种，还有很多的这个在美国的一些华人的影院， 嗯 啊，他们也会播放很多的这种大陆对对华语影片的电影，是吗？ 对，确实如此。 嗯，有没有一些？哎呀，给大家就是说分享的故事，比如说在海外他们看电影是个什么样子。 在海外看电影，那我就讲一讲我特别早的时候去怎么来知道这个电影节吧。 嗯， 就是2011年的时候，或者是12年期间，嗯，可能我那会儿是去美国出差 啊。 那会儿呢，正好有一个契机，就是我们的第7届中美电影节正好在洛杉矶举行。 嗯， 那可能是我最近距离的去观察和参与一个电影节，第7届的中美电影节。好像我记得那届电影节上，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嗯，这个真的是这个，可能是王千源，王千源是获得了影帝， 嗯， 啊，大概是。这个这样，然后有很多中国优秀的电影人，很多中国优秀的这个导演演员，然后齐聚一堂， 嗯， 然后大家像开一个非常漂亮的非常热闹的 party， 一起来共同的探讨。因为在那个电影节上呢，有很多的电影人和影评人，像国外的比如说像蜘蛛侠的制片人呀，还有这些优秀的制片人都来到了电影节，然后都参与到了我们中国和美国共同举办的这个电影节，来关注华语电影。 嗯， 那一次是我挺受震撼的，那一次也是真的我在心里头有一个烙印，就是我未来可能用我以往的工作经验和优势，那么我也可能也要在海外去多做这类的电影节，一个是给中国的华语电影啊提供更多的一个展示的一个机会和平台，另外还有就是给我们的华语的电影人更多的空间和机会去遇到更好的团队， 嗯， 去遇到更好的合作伙伴。 嗯， 这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我参加了第7届我们的中美电影节。 后面还有没有去关注海外的这些？ 后来其实我们还一直都在关注，特别是现在我还比较关注德国。 嗯， 因为在德国呢，可能有很多业内的朋友也都特别想在德国去举办中德之间的电影节。 嗯， 那么我们现在也正在筹措当中，因为德国呢，它跟柏林电影节挨得很近，有很多优秀的这个影人和电影人的资源在德国也在聚集。那么德国呢，也是我们中国这个“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合作的伙伴。那么德国电影的起源也非常的优秀，也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入的去研究。那么现在我们也正在跟德国的团队进行接洽当中，来进行，快的话是年底，那么有可能是在明年，跟柏林电影节相差时间不久，我们进行第1届中德之间的电影节。 嗯，你像这样的一个电影节，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呢？比如说啊，中国有一些电影参展， 嗯， 然后德国有一些电影参展， 还有世界就看着我们的定位，如果我们定位成它是一个全球性质的电影节，这是一类定位。那么如果我们偏向于定位它是华语电影节， 嗯， 那么它一定是带有华人、华语和中华和中国的这个元素在里边的，或是电影人，或是剧本，或是创作，或是制作团队，它代表华人来参加，来这个完成的作品来参加这个电影节。我举个小例子，就是也是我们在上次在中美电影节期间，我认识了华盛顿华语电影节的这个叫 创始团队， 嗯， 蔡以冰先生以及他的整体的团队， 嗯， 然后我因为蔡以冰先生他并非是圈内人，他是一个科学博士，但是他有一个很强的电影梦和作为电影人的那颗赤诚的心，所以他的团队用众筹的形式，在2011年到2012年完成了第一届华语电影节，在华盛顿 DC。 啊， 然后我们是一个契机， 嗯， 相识，那么我也是深受他们的感动。那么接下来在2014年，我们共同联合举办了第二届的华盛顿华语电影节。那么在2015年，我们还在华盛顿进行了110周年的光影百年的电影展。那个2015年也正好是，习大大访美期间，我们习主席访美期间。那么在2016年，我们举办了第三届华盛顿的华语电影节。 嗯， 值得一提的是，华盛顿华语电影节第三届，我们全球收片了30多个国家729部影片。在这众多的影片当中，我们看到了华语电影人和华语电影的未来的发展的潜力。 嗯， 其实还是蛮高兴的。 真的，如果你不去推广，不去和大家去交流的话，我觉得永远都是这个。你看前段时间我们看印度电影也 对吧， 也传到国内很火。 对, 对, 对, 对, 对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一个领域或者一个值得称赞的事儿吧，陈总做的。 这也是我们的，可能是我作为一个青联委员的一个肩上赋予的责任吧。 嗯， 可能也跟以往的工作经历有关系。 对，因为站在这个对方的角度，或者站在国外的角度，他们看到华语电影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我曾经和一个外国的一个朋友，也是一个搞影视的朋友聊天，他现在在他心目中还是挂着灯笼的，挂着灯笼， 大红灯笼高高挂了， 对，挂着大红灯笼那感觉，我就跟他说，我说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还是要彼此去了解， 对的 啊，彼此去交流。 特别是这回是昨天晚上，正好我们的平昌。 冬奥会 闭幕，然后我们的8分钟的这个展演， 很炫， 嗯， 嗯， 完全是中国现代化的科技水平以及灯光电和审美的体现。 对， 我觉得超级棒。 再也没有大红灯笼了， 我们的灯笼是用声光电做出来的。 是啊，真的很炫啊！反正我看那8分钟挺激动的，我就担心那个滑冰的咱们的演员摔倒一个，我特别担心这问题啊。 还好都是好像都是咱们体育大学的。学生， 对对对，然后做的挺好，大家如果有时间就可以看一下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给问陈总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花椒上很多网友已经哗哗哗的过来了，说影视老总啊，这个感觉上都是这个男同志啊，这个女同志做影视老总。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看，网友上来就问你感觉。 大家想听哪方面？ 先对，想听哪方面都想听。对，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自己是个女性吧， 嗯， 可能我身边的很多电影人女性朋友也很多 啊。 包括你看我们华山论剑啊，包括还有， 嗯， 很多的我们的影视传媒类的公司文创企业类的公司的CEO 啊或者董事长啊， 嗯， 他们都是女性。可能女性在这个行业当中，开始越多越多的参与进来，越来越多的参与了进来， 就是给大家的感觉，我能明白这位网友，他叫花椒用户12111231138啊，这位用户，我相信你肯定是这个好奇，其实好奇的点应该是在于影视领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域，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大学生和即将大学毕业，怀揣着影视梦想的一些年轻人，给他们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吧。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个投资影视的我们的一个青年委员来啊，他其实讲了一个道理，就是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 确实是。 比如说不要觉得自己反正我肯定是大明星以后我就这个固步自封啊，就是什么样的戏我也不接，什么样的感觉我也不要，其实这样不好。 确实如此。就是也不能说是前辈吧，只能说跟大家一起去共同去探讨吧，或者共同去分享。就是在我们整个创业过程当中，可能作为现在有很多的我们青年的朋友，那么也想去投身这个行当，或者说也想去在影视行业当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可能你需要细分一下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你到底是偏向于影视制作，镜头前，镜头后， 台前还是幕后先细分，可能有些人适合台前，有些人适合幕后，像我就特别享受在幕后的过程。嗯，这是我可能跟大家细分的第一点，就是把你自己台前幕后定位好。 嗯， 嗯， 那么如果定位为台前，需要从全方位按照一个台前的艺人来定位和要求自己，从艺德到艺能都要全方位去要求自己。但如果定位成幕后，那么可能不光要知道影视制作的某个环节，他可能要知道整个影视行当的产业链的构成，才能够找准自己的定位，觉得我的专业或者我的长项适合做，到底是做编辑、导演，还是灯光、摄影、美术，那么还是专长是在项目的统筹上，还是专长是在我的策划、商务，还是我们在宣传，还是在发行，可能它分每个不同的阶段和板块当中，你去看看自己兴趣点在哪儿，然后自己的长处在哪儿，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不同于别人的核心竞争力在哪儿。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每一个希望实现自我价值的年轻人都需要自己拿个小本本做点功课的。 嗯，就是要认识自己吧。 嗯，对。 那你看，也有网友叫想念众议堂，这个网友他说，不容易，但是要真正进入这个圈不容易。 嗯， 嗯， 嗯， 是这样吗？ 我觉得看你怎么来定位这个圈。 嗯。 可能大家看到的圈。 嗯。 是曝光度极高的圈。 嗯， 但是整个这个圈子它不光有曝光度，它还有很多幕后的辛苦的工作的团队， 嗯， 辛苦工作的人员。那么还有所谓的这个影视圈，它也分很多。 嗯， 那么我们除了在做影视文化项目之外，可能还有更多的去担负着一些社会传承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对青年人才的这种培养。 嗯， 还有更多的去关注我们的电影对外发声和海外的电影和这个双向学习双向吸收，可能这是每一个企业的定位不同。 有道理，就是感觉就每个人他要有自己的这种，第一是定位，第二要和要拍的电影或者和这个公司的定位也要、 哎 也要这个相契合， 要相契合。 陈总，你最近在投资一些电影吗？ 嗯、 或者说，就是曾经投资的有哪些电影？ 那我就 给大家分享 一 下， 好啊、那我就趁机也做一个宣传吧。我希望大家那个多多关注一下我们去年投资制作拍摄的一部电影，叫《纹身：西部纵横》。 等会儿，您得先就是以一个讲故事的感觉，让大家深深的爱上这个电影， 深深的爱上这个电影哈。 嗯， 那我就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作为一个女性观众，为什么来做这样一部电影？ 嗯， 因为我相信很多的女性观众，她特别希望看到一部电影， 嗯， 是移动的荷尔蒙。 哇， 可能这部电影它带有这样的属性，它像一个移动的荷尔蒙。然后呢，有很多现在的这个年轻的朋友们，特别是女性观众，还有我们的年轻人们，可能心中都有一股侠气，都有一股侠气，因为大家对这个自己的未来，对整个的事业都充满了憧憬，充满了展望，所以心中都有一股侠气，而这股侠气也是我们这部电影当中要展现的，它是不一样的侠气，它讲的三个人风尘三侠恩怨情仇的故事。 等会儿，风尘三侠是三个男性啊，他们之间恩怨的故事。 哎，对的。 问题是后面你还加了两个字情仇，我就感觉有意思了。 对，先不过多的透露，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年，可能我们预计是在5月到8月期间，向大家公布我们这个影片。 能给我们透露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时代的电影吗？ 它是发生在一个相对架空的时代，民国时期。 哦， 民国时期。 哎，这最近民国时期挺火的，包括那个《和平饭店》吧， 哎、 那电视剧 也 对 也很火。 嗯，因为那段时期呢，实际上是中国在就是军阀混战比较割据的时期， 嗯， 也是乱世英雄的时期， 嗯， 啊，也是乱世红尘的英雄当道这样一个时期。 哎，但是为什么要有一个纹身两个字啊？ 纹身， 英文里边我们叫它 tattoo。 嗯。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可能大家会觉得，哇，这个能不能拍啊？ 嗯， 对吧？我们最主要的是，我们敬爱的广电系统能不能让这样一部影片 对 过审？那么实际上回归到我们这个剧本本身，它纹身是当中的一个很强有力的一个符号，嗯、因为最早的时候纹身啊，不是大家印象当中的这种， 嗯， 它是对家人的纪念，对朋友的热爱，是自己来纪念自己生活的一种体现。确实如此，所以这样一部影片，这样一部电影，我们到广电过审的时候，是得到了广电的认可 啊。就是我觉得吧，主要关注的是纹身纹什么，这很重要啊。 我们纹身纹的里边，他的恩怨情仇可能就来自于到底纹的是什么。这个我们的主持人说的特别的对，主播说特别对，到底纹的是什么？ 对，还有一个问题，纹在什么地方也很重要， 非常上道。 其他的这部电影之前也。做了很多个电影吧， 对，也做了一些电影， 啊、 有电影有电视剧。 啊、嗯， 电影呢，我们曾经也制作投资了两个文艺片， 嗯， 一个是《野草莓》，它是关注着是文革时期的爱情， 嗯， 那么还有一部片子是《他们》，那么这部片子是关注了一个女性受侵犯的弱势群体， 嗯， 可能因为我自己是个女性吧，嗯、可能还是偏女性视角。 那你看我们这个叫陶艺君的一个网友说了，嗯、说陈总光说不练，给我们发几张票呗。 我们的那个在后场的时候，你们我们亲爱的主播张悦已经说了， 对， 在我们电影宣传期，我会带着演员和带着票再次跟大家见面的。 哎，啊，大家期待啊，这已经吊足胃口了啊！不管怎么样，你陈总至少对吧？你别管其他的吧，至少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和观众包个场吧。 对，一定的，给我们的青年说的忠实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青年委员，一定都会有包场的。 这个电影叫 《纹身》，现在的暂定名叫《纹身》。 纹身，好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啊。 谢谢。 好了，我们的上半时段已经到了9:28了啊。今天跟陈总聊了很多，我们下半时段的时候还会和陈总去分享很多创业的故事吧。除了创业的故事以外，还会分享作为青年委员啊，作为青年榜样的一些故事。我们青年人都拿着小本本在这个门口记呢啊。我们先听一首歌，这首歌其实也和电影有关吧啊，最近很火的一首歌，这首歌是《前任攻略三》啊的一首主题曲给大家。回来以后是整点报半点报时广告，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来聊。 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 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 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的9:31.48，哎，又过两秒，50秒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您可以通过 FM98.2 或者通过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最关键的是打开手机啊，打开了吗，同志们？然后点上微信，点进去了吗，同志们？点进去以后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啊，左下角有个视频直播，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我们的中影上元啊影视投资有限公司的这样的陈总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创业啊，关于影视方面的一些事儿啊，大家可以密切的关注，也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因为花椒上至少有很多的网友已经开始互动了。接下来我们聊的事儿吧，我觉得和创业有关了。因为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他们有一部分，相当一部分的人特别关注创业方面的消息啊，能给大家说一说吧，创业尤其是影视创业需要注意哪些事儿，或者说您在创业上遇到了哪些故事，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首先想跟大家分享吧，我觉得想要创业，第一个你得有个坚定的意志，没有个坚定的意志还是不要走创业这条路。 我跟你说，来的这个我们创业的前辈们，10个人里面得有9个是这么说， 是不是？因为真的这条路是充满着血腥和累的一条路。前两天我们在朋友圈上看到一个就创业前和创业后的对比，就跟大家这个过年前跟过年后的对比是差不多的感觉。真的，这个耐得住寂寞吧，耐得住寂寞，坚持得住，可能是创业的最重要的。 哇、 我记得是不是马云说过这句话，就是很多人死在了今天，因为他没有坚持到明天，可能明天你都看得到太阳了，结果就今天死在了床上。对， 有没有一些实际的这种故事？ 有 啊。 谈起来的， 像比如说像电影或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晚上抓狂，然后怎么样？几点早晨起得比什么还早，睡得比谁还晚？ 我觉得是每一个创业者都会这样。但是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创业过程当中你怎么去面对错误。我觉得这个是所有人坚持不下去的原因，因为你错了。你可能一开始制定的所有的计划、商业，你要拍，我们假设就是。就说一部影片，从最开始就错了，然后最后我们就犯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错误，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哦，举个例子，举个我亲身的例子跟大家共同分享啊，事后大家可以跟我留言，就是我们在2015年底2016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部影片叫《我是处女座》，那部影片呢，其实我们当时用了一位很优秀的韩国演员，叫安宰贤，就是来自星星里的那个男二号，那么但是在我们做完后期要上映的时候，我们面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当时国家出现了对韩国的一些限制，那么韩国呢确实在这个国际上面 也发生了一些声音， 这个、不提了， 对，但是面临着这些东西，那么可能我们的影片就受到了影响，怎么办？你只能面对失败，啊，面对错误。那这个错误其实对我来讲是让我未来在做电影项目的时候会更谨慎，然后从前端到后端、终端就会更谨慎。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开心遇到的一件事情，在我整个创业过程当中也是特别愿意去遇到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是在这么想的，如果我没有遇到这件事情，那可能也不会有现在的我。我特别感激这件事情。 就他来得早比来得晚要好，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来得巧也不如来得早，因为它确实在你创业的过程当中，你越早的去触碰到错误，越容易触碰到最后的对的。对， 其实我觉得，哎呀，说完这个，我觉得真是创业，真是在这个什么刀尖上行走， 舔血的日子， 舔血的日子 也还好吧，我现在还活得还行。 然后你看，我这刷刷刷啦，这个一下子给很多的这个网友就说啊，给这个陈总，给陈总刷小星星 啊，谢谢 啊， 谢谢谢谢 安慰陈总啊，还有网友，看很多网友问的最多的问题还是关于影视方面。的事儿，相当一部分还是觉得自己很喜欢这个专业啊，有些是幕后，有些是幕前，还是给大家再提点建议吧。你比如说演员，他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比如说我可能是一个学校刚刚毕业的一个表演系的一个演员，他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你像我们接触很多，年轻的，我们讲刚刚出道或者说出道不久的演员，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吧，这个可能是我这些年以来特别想跟大家说的一句话，可能影视行当当中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不要去放掉，轻易放掉你坚持的这个东西。有很多的演员大器晚成，当然也有很多一夜爆红的，我们不能说这都是命，但这可能都是机缘。然后你就要面对这些机缘的时候，把握好自己。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别随波逐流。真的不要随波逐流。 坚持住。 哎，坚持住你自己，因为我碰到过很多年轻的孩子们，很好，专业素养各方面都很好，他可能差的就是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也是我们这些民营的影视公司存在的契机。可能我们更愿意用更多的作品，用更多的题材，哎，去给这些青年演员一些机会。所以我们自己也有我们自己的青年影人的培养计划。其实在2012年甚至更早期间，我们一直默默的也在做关于年轻演员的这个培养。特别是今年，这也不得不提我们这个19大当中的一些主流的我们的这个观点，就是我们的民办教育实际上是要为我们的公办教育提供很好的服务，也提供也补足这段市场，然后我们去做这段的培训，就联合各个院校的这种老师，去真正从头去培养一个艺人，按照一个艺人的标准，按照一个影视从业人员的标准，让这些可能考不上4大院校，他可能因为主客观的各种原因，有些人可能就是忘记了考试时间，但是他自己非常有能力，他错过了这样考试的机会。 你看午夜之铃说这个好这个好， 对，他错过了这个考试的机会，那怎么办？我们不能让这些人才流失掉，我们要还要让他在我们的影视文化队伍当中去发光发热，那么我们就通过我们自己的民办的短期或中期的这种培训，让他能够接触到这个行当，进入到这个行当，给他提供就业机会和展示机会。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在做，也是我从今年开始要给他做大的一件事情。 哦，这是好事儿。你看，很多网友也说这个好啊。其实很多真的没考上的，但是还是很多天赋， 真的非常多。我亲眼遇到，有一次在电影学院里头，好像我忘了是去年的2试吧，过了，有一个小伙子站在那个表演楼的这个楼门前痛哭，当时很多媒体也围着他。后来呢，我过去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痛哭啊？他说我记错了考试时间。 哎呀， 就是因为记错了考试时间。然后还有我遇到过的，就是可能从外地的考生来到北京，交通不是很熟悉，考试晚了。而这些主客观的原因可能造成有一些的孩子他失去了这次机会，但是这些孩子他都特别有能力，他也特别有自我的价值，他希望能够有些人去认可他，有些更多的机会提供给他。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企业来讲，我们要干这样的事情，因为身边也看到过太多这样的事情。 哎，这个特别棒。其实陈总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以让这些学生啊，如果下一步的计划比较顺利的话，可以让这些学生来到我们直播间，对吧？ 一定会的， 对吧？和大家展现一下自己，然后我们青年说也通过这个平台把大家推广出去。 对的， 因为 年轻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认为就是缺少一个平台。 确实如此。 对，他有很多的抱负，你不让他去展现啊，等他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你给他这平台，他不一定想展现。是这样的。 嗯 啊，他很享受这样一个平台的时候，你就要给他这样一个平台。 确实是 啊。我看陈总在这个给我们一块沟通的时候还讲过扶贫啊，说自己这个除了投资电影还扶贫。不是，你这两个不搭界呀。 哎， 您这 其实是搭界的 啊。您讲讲。 哎，其实是搭界的。我跟大家说说扶贫啊，就是扶贫呢， 等会儿，你看我们这个很多这个年轻人都说扶我吧，不是， 其实 我们是真的扶贫啊， 真的扶 贫穷的贫啊， 可能大家理解的扶贫呢是两个，一个是真正的是贫困地区、物质匮乏地区，那么还有就是物质匮乏地区带来的资源匮乏地区，所以我们的扶贫可能分扶志和扶志，第一个志。是志向的志，为什么要扶贫？是让边远山区的，真的是我们讲不发达地区的这些孩子们，或者说是大人们，让他心里还点亮那个星星，就是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我的生活现状，就是这个星星，这个信念不要抹灭，这是我们讲的扶志。那么还有一个扶志是智慧的志，你光扶志还不行。你让他点亮了星星跟火炬，他拿什么走出大山？他拿什么去来实现自我价值？还要教他技术、技巧、技能。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到第二步就是扶志。其实在几年前啊，大家可能很关注关于我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演员江一燕，他可能在这个他做的是到乡村执 教 了，非常真实，5到6年，其实那会儿也是非常启发我。也是这个让我心里中产生很大的共鸣。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影视公司，到底来怎么来干这件事情，可能跟世界500强的企业我们没有办法比。但是我们要一步一步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用智慧，用我们的艺术点亮他们的小心灵。这是我特想干的事情，所以我们已经联系了湖南跟湖北两地的一些边远山区的小学校。我们要定期定点的派我们自己的艺术团队的，或是演员，或是导演，或是院校的老师过去给他们进行帮扶。而这种帮扶，第一个还是要发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然后让他们感觉到人生还有另一番境地，还有一个更大的舞台。另外一个，通过我们的文化艺术，可能通过钢琴啊、舞蹈啊各个方面呀、让他们的生活再充满了更不一样的色彩，更丰富多彩起来。这个是我接下来是一定要做的事情，也是已经在按部就班步骤了一件事情。 哇，这个特别好。为什么？就有孩子，尤其是孩子，其实在封闭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他更加关注的是在现阶段封闭的环境下的那种压抑。 对， 当时你给他一个光明，或者给他一个出口的时候，兴许还能让大 家 会不一样，而且状态非常。我记得有一个电影吧，还是一个电视剧，它讲的就是一个贫困的山区的一个女孩，然后可能在农村的时候经常被父亲打、继父打，然后呢学习又不好，学校的这个学生呢老师也都欺负她，都不想活了。但是好像是有一个，就像类似于江一燕这样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农村的女教师，她是在城里来的，这个很漂亮，然后呢这个很开朗的一个老师，然后她经常和他聊天，然后告诉他说你一定要考学，考出去，考出去就有希望，最后考出去了，考出去以后又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影视明星，反正这样一个电视剧吧，我觉得它来源于生活， 对， 很重要， 是，而且这些事情都很真实，我们知道，特别是在这个广西啊，就是 你看这个叫寂寂默默的泪，这位网友说陈总很有爱心，为你点赞。 谢谢。我相信有很多我们的影视从业人员，我周围的这个兄弟企业和我们的小伙伴们，我们会共同做这件事情的。 其实青联的平台提供给我们一个文创产业很好的发展空间。 确实如此。 在这个青联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你觉得能发展一些什么样的文创产业，或者说对未来的文创产业的发展有哪些的自己的看法？ 好啊。我们青联这个平台 第一个就是能够加入到青联的这样一个优秀的组织，是我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因为青联的组织当中有非常多优秀的青年，也有青年的团体，也有青年团队，有青年人，我们在一起经常沟通跟交流，它会产生不一样的头脑风暴跟火花。 嗯， 这个我觉得是能够激励你不断的去学习，要不然你就落后了。 嗯，温柔的分享说，怎么样才能进青联？告诉你，听我们节目就能选成青年委员。您接着说啊。 对对对，然后呢？第二个，我觉得青联其实提供给我们更大的一个广阔的空间。 嗯， 因为我们各个区县到北京市到全国各地都有青联组织。 嗯， 我们的每一个青联人都是每一份力量，都代表着一个不同的行业。 嗯， 我们集合在一起可能是365行，每一个行都有每一个行优秀的人才集合在一起。 嗯， 它可以让我们不光去限制我们的眼界，可能去拓宽我们的眼界了。那可能如果假设我们退回到说，我不是青联委员， 嗯， 不是青联委员的话，那么有可能我在做公司的时候，我可能的专注点会不一样。 嗯， 我觉得青联给了我很大的一个社会责任，因为我们门头沟区的青联组织过很多次到山里头去扶贫帮贫。 嗯， 那么门头沟区他把当地的很多的闲置的空房子改成民宿和民宅。哎，它又是一种很好的扶贫跟帮贫的形式。嗯，就是这些扶贫帮贫的形式能够促使我们青联委员不断的在自己的这个行业内去探索。嗯，不断去进步。 嗯，特别棒。就是把社会的力量聚集在一块儿。 对 啊，让大家一块儿的去做事情。 对 啊，和我们青年说这个节目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青年说节目就是把广大的青年委员聚合在我们这里啊，然后让 青年的力量是无限的。 对，让广大的青年朋友能和青年委员去接触啊，因为很多都是我们青年的榜样啊。最后一个问题吧，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其实挺矫情的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问，就是对未来自己在影视投资方面有哪些规划，或者说是不是还要一条道走到明啊，不是走到黑。 坚持吧， 坚持。 回到我们最开始， 嗯， 可能我的初心从那场高考之前就奠定了我未来要走这条路。 嗯， 所以从影视文化，无论是我们拍摄、制作、投资，那么这条路作为我公司的主营项目之一，是不会改变的。 嗯， 但是我们的路会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做出很多优秀的作品。 嗯， 而这个优秀的定义，可能是会越来越不一样的。 嗯， 我觉得这是我要坚持的东西。 我还是听说您这个在外交部工作了一段时间。 我曾经在外交部工作 了，就大学毕业 时间。对，大学毕业。 这不是，这又扯远了。但是我觉得是有，当时在外交部的时候有哪些这和拍电影不一样啊，人家都真事儿啊。 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给我们很多青年朋友想分享的一点，就是无论你曾经的工作经历和经验是什么，它都会对你未来的创业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嗯， 可能外交部呢，我在外交部工作了有八年，啊，可能在外交部工作的那个八年，锻炼的我很多方面的意志跟品质。因为作为一个外交人员，跟作为一个电影从业者，它有两个共通之处。第一，软实力取胜。 是的。 第二，就是我们都需要文化入侵。 嗯， 哎，这是我们的两个共同点。 哇哇哇！这，我觉得还有一个共同点。 嗯， 就我觉得我们要需要会表达。 对， 对不对？ 需要会沟通， 需要会沟通，需要会表达。真的，就今天跟陈总聊完以后，觉得陈总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商业人，或者一个单纯的去做影视方面的人，而是其实怀揣着很多的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情怀， 有一些情怀在， 去做事情啊。我们要商量好啊，首先就是未来的那部电影啊，过来啊，跟大家聊聊天。 一定的要还要跟大家见面，跟大家好好聊一聊我们拍电影过程当中的好玩的事 儿啊。你看小羊羊的夏天说，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把票拿来。 好，我先把票拿来。 对，好吧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每天的 周一到周五的每天的上午的九点到十点，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啊他身边的一些事儿啊，也给我们青年人出出主意，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吧啊！我们青年说是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重推的一档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希望在青春迷茫的时候，我们这档节目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啊光明吧啊，至少是让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 点亮人生， 对，度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青春时期。接下来后面的节目是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啊，到时候啊会有我们的另外一个主持人接棒啊，继续我们的节目。我们先听一首歌，歌曲回来就是职场有高招。